大乘妙法莲花经，妙法莲花经卷第三，药草御品第五。上来，佛述成，这个法说已定，下边呢就重诵。啊，这个请大家原谅啊，天气呢是不太热，您们感觉到是蛮凉快的，我就感觉到蛮热的。我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我还就怕热，一热了我这个经就讲不好了。哎，我不能再脱衣服，我再脱我就没有了。你们可以好讲，禅堂的棉袄不是有那么一人发一件，你怕冷，你就是天气再热了顶多免衣嘛，还能免什么东西呢？不能免海清也免它啊，那成了广播声如来了。这个大家原谅啊。下边这段文重诵的这个文，昨天已经度过了，给大家呢今天呢稍微顺一顺。拓有法王出现世间，随众生欲种种说法。拓有这个有啊，就是三界二世无有这个有。有因有果，故称为有。因果不亡，名之为有。凡夫，这个三界之内的凡夫，以见识为因，分断生死为果。二乘人呢，以尘沙为因，方便变异为果。菩萨以无名为因，自性变异为果。从这段文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出啊，大概的了解事出世间。这因果两个字，世间的因，我们这个三界二世无有，四周四乐曲，六欲并反天，四禅四空处，无想五不还，这是三界啊，称为二世无有。什么有呢？就是有因有果啦。什么因什么果，我们昨天讲到四谛，那个四谛也是讲的事出世间的两重因果。苦谛、寂谛，世间因果；道谛、灭谛，是出世因果。那么三界的因，总的来讲就是见思烦恼两个烦恼为因啊。什么果呢？就是分断生死为果啊。这是三界之内的。二乘，这个二乘跟我们凡夫就不一样了，他已经了了分段生死，出了三界，也不等于说了了分段生死，出了三界就没有事儿了。 那可就是说我们东北下讲的，不入不进门来还又可，一进门来事更多。他虽然了到三界以内的生死，除了三界以外还有生死，那个一般通常讲呢叫做变异生死。变异生死也有层次的，二乘人除了三界，他住在什么地方？因为他没有断无明，没有见法身，他所住的那个地方叫做方便有余度。方便有余度，那是他的依报果度。住在方便有余度的众生呢，为什么这个有余呢？就是说他还有好多的事儿还没有办，断了见思烦恼，还有尘沙烦恼。出了三界，住在方便有余度，在那个地方呢，佛给二乘人开权显实，也给他说法华经，叫他发大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用什么本事？那就是尘沙鹤，要断这个尘沙鹤。所以这个二乘以尘沙为因，方便的变异为果啊，他还在那个受变异生死，那就是他的果。菩萨以无明为因，自性变异为果。二乘人呢，这个方便变异为果，菩萨是以自性变异为果。我们也知道这个生死啊，是界内的生死跟界外的生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死。界内的生死，这叫做分段生死，分起段落，舍生受生，这就一段一段的，这叫做分段生死。出了三界，二乘人虽然没有证得法身，他证一半，证那一点点，那也是法身啊。他那个法身呢，是不具法的法身，不具法的法身，那叫做什么法身呢？在我们常讲的这个素法身，素净净的，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东西呢？没有福德，没有智慧，没有这两种庄严，所以称为素法身。他说的这个生死叫做方便变异生死。至于菩萨，从破一品无明开始，一直到等角破四十一品无明，他受的什么生死呢？叫做自性变异生死，这个就不同了，他不是分段生死，自性变异。什么叫做自性变异？自性说明了这个自字这一个字是本具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佛性呢，从一切众生来讲，大家都有，但是你没见到啊。到了菩萨的位上，破了无明，见到自性了。那么这个自性是不是满见，还是少分见？它是少分见，就像那个天上的月亮一样， 同是一个月亮，初一的月亮跟十五的月亮就不一样啊，啊，你看看还是初一的月亮亮，还是十五的月亮亮？初一的那个月亮，就是那个有一点白线，它逐渐增长，这个呢也叫个生死，啊，它增一份光明，就减一份黑暗，这个叫做生死，啊。这叫做什么东西？叫做变异。什么叫变呢？这变化了，改变了，啊，初地不知二地是，它不是一地一地地朝前走吗？啊，这叫做变异生死啊，这叫做自性变异生死。所以此中讲这个破有法王，那就破三种有，而不是单单破我们三界之内的二十五有，啊，破三界之内的二十五有，破方便变异的这个二乘人之有，啊，破自性变异之有，它有这个三重意义。这个三有都有因有果，啊，佛呢全都破尽了，五住究竟，二死永亡，故所以佛说破有法王，那才能够说于法自在。这是出现世间的基础，在这个地位上出现于世间，那我们平常讲呢，这叫做道家慈航，出现世间。那么到世间来做什么呢？啊，出现世间为欲利益一切众生故。佛的大慈大悲永远没有穷尽的，说有人讲成了佛了，进入常寂光净土，那就与众生没有缘了。这个呢，我学经呢很浅，还没有见过，嗯，佛的大悲无尽，你们从这个《法华经》一路下来，啊，佛哪有休息啊？没休息过，晨间接前，九乘正脚啊，啊，还忙得不得了。嗯，教化众生，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所以说是随众生欲，种种说法，佛的法门无量，大乘法、小乘法。九法界的法有权有实，下边说是如来尊重智慧深远，九末十要不误诉说，这个四句是说如来说实教，如来尊重，一如来为九法界众生之所尊重，这是一。第二种意思呢，法尊重故，如来尊重于法，如来因为依法修行而得到的，这尊重。尊重什么呢？尊重如来所证的实，这如来尊重。智慧深远，如来的智慧，一切声闻辟支乎所不能知，啊， 不弱，到了法华会上还有五千退席啊，还有一致他方，在真正开权显示开记显本说法华经，就是不诉说。下边说有智若外则能信写，无智一回则为勇士。这个大家一看就晓得了，有智，有大乘的根基，闻之则能信解。没有智慧的呢，上头这个说这个通经啊，可通不可通，可说不可说啊，都说得很清楚。所以说说事故假设随力为说，以种种缘令得正见。事故假设下面的四句是先权后世之巧，随力为说，以种种缘，这叫做权。先权后使，最后呢是令得正见。正见就是显开权显实的这个实啊。那么这个实从哪儿来的？先要实权啊，而后显实，令得正见。到了法华会上，开权显实。舍利弗也好，四大弟子也好，啊，开佛之见呢，开始悟入佛之之见呢。那么可见的，在《法华经》之前，二乘人那个声闻缘觉都称为邪见人，对不对啊？那令得正见的这句话。啊，在《法华经》之前，你们要看他哦，我破了见思烦恼了什么，那都是邪见。这个话呢，引《涅槃经》的文字来看呢，《涅槃经》啊，也是那个迦摄童子灵解的，这自此以前。我等皆名邪见人也，自此以前，因为涅槃经跟法华经是一时的啊，就是法华涅槃之前，我们这个二乘人呐、啊，你看他了不起啊，哎，都是邪见人。下边，假设当知。底下呢，这是送这个利辟，送辟利辟有两颗，第一是送无差而差，第二送差而无差。送无差而差有两，一朝送能任无差。假设当知以下，就是送能任五叉，譬如大云，其余世间遍覆一切，慧云寒刃，电光晃耀，雷声远震，令众悦异。 这一段啊，日光掩蔽，地上清凉，脉带垂布，如可撑揽。气扑荡，四方俱下，流数无量，率出重下重洽。送这个能任无差，举这个譬喻啊，如大云起啊，大云起啊，这是下雨的前兆，要下雨了，不能青天白日下雨啊，啊，所以先要星云。然之后不雨啊，如大云起，这个这个譬喻呢，大家一看就晓得了。虽然晓得，我们把这个文字呢也要简单的消一消，要下雨。随着星云而来的要下雨，这打雷啊，打雷就是打闪呢，打闪是属于光明，打雷是属于阴声。哎，假如说我们现在过夏天，这个天气热得不得了，38度，今天下雨天了，凉快了，没得太阳了啊。令中月玉，日光掩蔽，地上清凉。盖带垂布，什么叫盖带垂布啊？在天上布的那个云彩，那个云呐、比那个天是低的，都在天底下。有的那个云的，你比如说我们那个，现在的那现在坐飞机的人都有这个感觉了。我们在地下人看那个云层还是蛮在天上蛮高的，那个坐飞机啊，它都在云彩高度跑啊，那云彩就很低了。云彩低的时候，好像是那个一伸手就够得到啊，一伸手就够得到。你看看，脉带垂布，如可撑揽啊，揽呢就是我的手是抓得到。撑揽，底下呢就是其余不等，天上下的雨对地下受雨的任这的这个草木丛林啊，种种无量，但是雨下下来呢，它是没有分别心的啊，没得分别心了，四方俱下，率土冲下啊，那个雨下来它没得分别心，不说你跟我要好我就滴两点雨在你头上，不要好我就不滴两点，哪有这个道理啊，啊，你就是臭粪坑一样它也下点雨给你啊，是吧。那么这个譬喻呢，这譬如如大云起，佛出世啊，佛的出世是应身随智慧行，大云起就是佛的应身出现于世间，比如说我们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之前啊，在人间来现拔相成道啊，这叫做应身随智慧行，所以底下讲是慧云含任，含任电光晃耀，譬如身放光明，佛的应身不复放光明吗？啊，雷声远震，譬如佛应现在世间啊，佛到了世间上来，佛做什么事情啊？不做生意，不做买卖， 完全是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用音声教化众生的。这个音声呢，就是如雷声远震，譬如佛口宣四遍，口无奈变，意无奈变，词无奈变，要说无奈变，日光眼闭，眼就是遮眼，眼闭九十五种的邪光，佛出世了。佛没有出世，人家这个世界上呢，都是邪魔外道的，有九十六种外道的，邪光就不现了。地上清凉，譬如九十八种的脑热得除，脉在腿部如何称呢？辟什么呢？辟释迦牟尼佛的应身相好威仪。佛的应身虽然不是佛的那个圣应身，也不是佛的他报身啊，当然更不是佛的自报身，就是佛的应身相好威仪，那个众生也是见不到的啊，都想见佛。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个丈六老比丘像没有根基还见不到呢。所以我们常说释迦牟尼佛出世在舍卫国，舍卫大城，舍卫大城有九亿人呐，有三亿人见佛闻法，还有三亿人呢只见佛是不闻法的，那么还有三亿人不见佛本我不闻法，见佛闻法这是莫大的因缘，出世的莫大因缘。虽然佛的应身是应化身啊，它不是真实的果报啊，虽然不是真正的果报，但是它我们跟我们众生一样啊，它也吃饭啊，也要睡觉，也要走路，也要讲话啊，四通三有啊，相似。如果说你要由心往取，哎，还不可得啊，实不可得也。这个实不可得呢，就譬于那个奈带垂布，佛的应身应现在世间，人人看都生欢喜啊，三十二相八十龙袍，万亿紫墨金身啊，无量功德之所成就啊，看到如何就这哎，佛在世间嘛，看得到，如果看得到摸得到的啊，如何称来啊，由心往取实不可得。其余福等四方具象，譬如八音四变，普应群机，流数无量啊。佛在一般我们这个讲教都讲五十八教，五十八教是别讲的，要是通讲呢，一时当中具足五十，一教当中具足八教啊，这是佛的应化神力不可思议，所以说是率土重洽，譬如由心者皆蒙利益， 一时中各得藏通别圆顿见秘密笃定五位之意也。这段呢是朝宋能任五差，就像天上的星云布雨啊，皆得蒙任啊，没有差别。下边追诵能生所生受任差别，山川险固游岁所生，桧木药草大小株树，白骨苗架甘蔗葡萄鱼之所任，五谷丰足，那也是个乐戏啊！所有的众生的种类，众生无论是植物、动物、矿物，这个三类众生啊，生长在什么地方？要不生在山上，要不生在水底下，要不生在平地上，就是山川险固幽邃所生。生的什么东西呢？是桧木药草大小竹树白骨苗家等等。幽邃辟什么？这个幽邃啊，你们在这我们在平原陆地上呢看不到这个幽邃，你到山底下就看得到了，山沟里像疙疙拉里像山前背后阴前背后处处都长东西，那么这是个譬喻，譬喻什么东西呢？众生从久远劫来所种植的细因，这个细因隐藏在果报舍心之内，这叫做幽邃所生。细因呐，昨天我们讲的细因细果，报因报果，大家都知道啊。从久远劫以来，这个所种植的细因。这个细因在什么地方呢？隐藏在我们的果报，什么果报啊？就是我们现前这个身心之内，看不到，自己不知道。你晓得你前生是什么人呐？我晓得我前生做和尚的，你晓得你晓得什么人呐？对不对啊？那是细因嘛，细因。底下呢是白骨苗家，白骨譬如十善，十善一善当中有十善，十善互衍就成为白骨啊，那是譬喻十善因，也是佛的教化的对象。甘蔗，这甘蔗味道呢都是甜的，譬喻禅定所缘之境，这个境就是离，离者一也，所以譬如甘蔗。葡萄，这个葡萄啊，你这个梨串滴噜嘟噜的，蛮多的啊，这譬喻智慧所破之贺多，破种种烦恼。还有呢，甘地普洽，什么叫做甘地呀？众生没有闻过法，没有种过善根，没有对于佛法产生过信心，这就是甘地。 甘地普恰就是没有生信心的，令他生信心，这叫做甘地普恰。啊，你说大云雨啊下来了，哦，草木丛林都蒙认了，那还有甘地呢？甘地普恰，甘地就是没有中国没有信心的，令他生信心。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凡凡众，凡凡俗，凡凡脱，就这个意思。下边，这个文字呢，七个药木并茂，药草树木，这个药木啊，药就是三草，木呢就是二木啊，都能够受任，都令其得增长。所以就是草木丛林随分受任啊，一切竹树上中下等啊。上面我们这个树，除这个竹树呢，就是大树小树，上中大树小树也有上中下三等，称其大小各得生长啊，说根茎枝叶。花果光舍，一语所记皆得先者。下边如其体下，性分大小，所认是宜而各自貌。这个是送叉二五叉，体下上边说的种相体性啊，这个种相体相，种相体性，种是衣服种啊，相体性就是十法界的十如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乃至于如是本末究竟等，包括十法界啊，大小啊，那根性有大有小啊，所认是一，而各自貌啊，说佛亦如是啊，出现于世，譬如大云，普覆一切，即出于世，为诸众生分别演说诸法之实，这段文蛮长的啊，一直到142页。上面是譬喻，底下呢是等于说是法合，何能认？佛亦如是出现于我大眼。既出于是为诸众生分别演说诸法之时，分别演说就是为师实权，诸法之时就是开权现实啊。为什么呢？诸法之时就是诸法寂灭相，诸法寂灭相不可以演宣啊，以方便力故分别演说之，这就分别演说诸法之时。大圣世尊于诸天人一切众中而宣誓言：我为如来两度之尊。这个两度呢，就是辅度会度，出于世间如犹如大云，重任一切枯槁众生，皆令离苦得难隐落。世间之落即涅槃落，此中讲说是佛出现于世，这是送上边的十号 如来应供正偏知敏恒足善持世间邪无上调正，这个十号上面我们讲到这个六种法门，六个法门，第一是十号法门啊，第二呢是四弘法门啊，第三是三大法门，第四是三智法门，第五是无眼法门，第六是三不护法门啊，这是法门。那个佛出世做什么呢？以法教化众生啊，法就是法门啊，无量法门呢，无量法门怎么说法的啊？所以用这个漏种啊来标明佛的法门啊，就是十号法门，四弘誓愿也是法门，佛过去现在未来无不通达无所障的，就是个三大法门啊，一切之道种之一切种之，这就是三智法门。无眼呢，那就是佛的无眼法门，还有一个呢三不护法门，就是身业随之会行，口业随之会行啊，意业随之会行。那么此中上边啊那个长文呢比较具体，此中呢它是列了两种啊，一个是十号，一个是四弘。四弘这个四弘法门在这段文中就是重任一切苦恼众生决定离苦得安隐路世间之路即涅槃路，这就是四弘法门啊。上来如来出现于是大圣世尊，这就是十号法门，离苦得乐啊，得安隐路世间之路啊。什么叫做世间之路呢？世间之路就是人天果报，世间之路。涅槃路呢，那么大家都知道二乘人所证的这偏真涅槃啊，诸天人众一心善听皆应到此，今无上尊无为世尊无能记者难言众生故现于世。那么可见的众生，众生呢是不安隐的啊，三界无安呢啊，三界无安啊，犹如火热啊，佛教化一切众生能够出三界，出三界苦，那是安稳难隐处啊。佛说法是一位一向，上面说的是一向一位啊，一向一位。什么叫做一向？什么叫一位呢？一向者上面讲这个离一向啊，所谓邪惰相离相寂灭相，那这个一向啊，一位啊，就是说佛说的这个一乘之法，这个一位。那么为什么这一位我们说我们平常叫五位呢？五位就是一位，一位就是以五位啊，即一而三，即三而一啊。佛说法是一位的啊，佛以一音演说法，那不是一位吗？众生虽类各得解，所以这个就出了五位的啊。再佛就是一位，在众生呢不但是五位呢，就有无量位了啊，七种方便无不皆归一乘啊。 啊，七种方便忍最终都要归到一乘，那是佛的本意啊。既然归到一乘了，七种方便是差，归到一乘了就五差了，差而五差了，所以常为大乘而作因缘啊。所以这个自理，这个《法华经》一部经，没有一个字是虚言的，啊，常为大乘而作因缘。因缘什么呢？因缘就是方便呐，啊，上次我们讲的三因，正因、缘因、了因。三乘、五乘、七乘乃至于九乘都是为大乘做因缘的，没有这个因缘，众生怎么能入呢？啊，所以说泥槃真法宝，众生从种种门入，既做因缘必用方便，那就是无差而差。下边我观一切徒皆平等，无有彼此爱憎之心，我无贪著，亦无羡爱，恒为一切平等说法。如为一人，众多亦然，常言说法，曾无他事，去来坐立，终不疲厌。重度世间，如与普任啊。那么这段文呢，我们更加又应当注意了啊，这是佛对待众生的态度。你看佛对众生态度多好啊，啊，我这是呢，这个这一颗呢是和能生所生，我观一切啊，普皆平等，平等大会啊，古人讲啊，一切无奈人我观一切普皆平等，这个和什么呢？和能生所生。夫以佛眼平等对待一切众生，没有彼此的。什么叫没有彼此呢？这个不能用我们这世间的语言来理解，这个彼此啊，彼啊，有佛的基根基，这个位置此有菩萨二乘乃至于人天的根基的，这称为彼，那个彼此啊，没有彼此，一视同仁，也没有耐憎之心，也不是说你这个人是有大乘善根的，我对你啊另眼看待，说你这个人呢，是小乘根基的，我就也对你有什么。有这个亲疏啊，厚薄没有的，没有耐憎之心，那么众生就不一样了，凡夫法的就不一样了，他就有分别心，佛没这个分别心的，亦无贪著，亦无羡耐啊，我无贪著，亦无羡耐，譬如那个星云布雨。你看天上那下大个下雨啊， 你什么东西，你只要是草木丛林是上地上长的东西，它都能够被雨锁住。恒为一切平等说法，如为依然，众多依然啊，常言说法，成无他事啊。就这句话呢非常重要。十方诸佛教化一切众生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法啊，说法说法。你看释迦牟尼佛住世80年啊，禅经300余会啊，说法49年，做什么事呢？就是说法嘛。常言说法，成无他事。他事，佛事为之自事，魔事为之他事啊，成无他事啊。去来坐立，终不疲厌。应后为去，应出为来，入室为坐，出圈为立。这是佛用这个这个教理来解释呢啊，去来坐立。那么佛有出世啊，出世就是应现于世间啊，那就是来了啊，积进了，我这一期的教化了了，机会教化了了呢，不就入灭度了啊？那就是去吗？入室为坐，出圈为立啊，这个形容的非常恰当。众不疲厌，重度世间如雨。只要有机就能度，就能得度，重度世间。下边贵贱上下，持戒毁戒，唯以具足即不具足，正见邪见，立根重根，等于法语而无谢卷。此是从如来于是观世众生诸根立论精进懈怠，随其所干而为说法也。贵贱是要未来讲的啊，这个教中讲这个贤圣内凡外凡的有位置，那就有贵有贱啊，以圣为贵，以凡为贱啊，这是要未设的。持戒毁戒是要行为来说的，立根顿根是要修习细因来说的啊。虽然有这种贵贱上下啊，唯于具足不具足等正见邪见等，但是佛呢是等于法语而无邪见，而无谢卷，这是一个。一切众生闻得法者，随力所受，住于诸地。何处人天转轮圣王示范诸王示小药草，知无漏法能得涅槃，其六神通即得三明，度处山林。这段文一直到下边啊，渔夫智慧如海一滴。头一戒就是一切众生闻法者，随这个就为诸地呢，这是总名被受教之人，就是受任之人啊。下边还有7个偈子，48句啊，是别名受任啊。最后3戒是总戒，能任是不可思议。人天诸王都没有断烦恼啊。和这个譬喻呢 就何为小草，人天小草。人天啊，转轮圣王，他虽然是转轮圣王，他是属于人类啊。十方诸王呢，是属于天众，这叫个小药草，治病不大啊，免于三途。下边知无漏法能得涅槃，这指这个二乘人啊。二乘人是有断有证的啊，断见思二合，证偏真涅槃啊，这个功力就大了。和上面的这个三草呢，合为中草。说知无漏法能得涅槃啊，起六神通，记得三明啊。那个罗汉都有六神通啊，都有三明啊，三明六通嘛，六通就有里头有三明。当然有个解释啊。住住山林，常行禅定，得圆角证，是中药草啊。这个圆角比声闻真的又更有利一点，中药草。求世尊处，我当作佛，性精进定，是上药草。这个上药草从教中讲是指三藏教的菩萨啊，三藏教的菩萨就是释六度菩萨啊。所以这个菩萨行六度万岁，他这里有释六度，就像我们这个学净土宗的念佛啊，念佛念得一心不乱，他有释一心不乱，他还有理一心不乱。这个菩萨行六度万分，三藏教的菩萨呢行六度呢是释六度。也求作佛啊，那么菩萨虽然没有能断烦恼释六度啊，但是他这个发的心胜了。他发的心是什么心呢？是成佛的心，是度众生的心。他这个心就比二乘好说，我们常常讲的一个老和尚收了个小和尚啊，出去行脚去啊，行脚背点东西啊。当然了，老和尚年纪大了，东西嘛小和尚背着啊。那个老和尚呢啊，正搂罗汉果的有他心通，在路上跑着跑着，这小和尚心中啊，他就我这个发心出家，我要发什么心呢？我要发大乘心啊，我要成佛，我要行菩萨道。他一动念头，这个老和尚就晓得了，哎呀，这个他这个心比我高，赶快他说这个东西我来背，他就接过来背了。背着背着跑了一段呢，这个小和尚又想，这个小和尚的心思不定啊，说这个不定众不定聚的众生就是这样的。他说我刚刚发心呐，要修大乘法，要行菩萨道，这菩萨道难行啊，那我要无量劫呢啊。我看看还是罢了，我还是学个小乘道罢了，我就了个生死罢了。他一动这个念头，老师说好来，这海里还给你背。他说你才发小乘心呢，我都证阿罗汉果了，我当然比你高啊。所以他就是说这个菩萨发这个心，哎，这个发心不容易啊。那个小和尚他就是哪怕这暂时发了这么个心，这个心这都是成佛的种子啊，众生的成佛的种子，这叫个细因呐 啊。说经常发发退退，发发退退，到了最后他就不退了啊。这个呢在此中讲个三草二木呢，这叫做上草。求世尊处，我当作佛，我行精进的是上药草。 他这个经中啊，把这个三草二木啊都规定的清清楚楚的啊，清清楚楚的。又诸佛子专心福道，常行慈悲，自知作福，决定无疑，是名小树。上次我们讲的小树呢，就是通教的菩萨啊。通教的菩萨他断惑的啊，他怎么发心呢？是福系任生到世间上来行菩萨道的啊。他这个功力呢，比那个三藏菩萨教呢要大一点，功力大一点啊，叫做小树。难住神通，转不退轮，度无量意，百千众生啊。这个呢，度无量意，百千众生，如是菩萨名为大树啊，这就是别教的菩萨啊，别教的菩萨。别教的三世心啊，别教菩萨，别教的三世心啊，要度无量亿百千众生，是名大树。大树的利用大啊。富兵等说，如鱼喂鱼，随众生性所受不同，如彼草木所秉各异，夫以此喻方便开示，种种言辞演说依法，于佛智慧如海以滴啊。可以看到佛的智慧啊，佛的智慧并不是把佛的智慧全部用尽了，就用那个一像大海的一滴一样，如海一滴。你看佛的智慧不可称量啊，佛功德不可量。说是大海中水可饮尽，众生心念可数之，虚空可量，风可系，无能尽说佛功德。不像我们众生了，佛都不能够赞叹佛的，把这个佛的功德赞叹尽啊。是我欲法语充满世间，一味之法随力修行，如彼丛林药草竹树，随其大小见增茂好，诸佛之法是常以异味啊啊，这就是佛的本怀。佛出现世间为什么事情来的，就是为了说这部法华经来的。这部法华经从法来讲呢，那就是一位之法啊，就是一位啊，一位。随力修行呢，这个位呢就变了，就有五位了。说是如彼丛林药草竹树，随其大小见增茂好啊，这个三草二木呢都随分增长。说诸佛之法常以一味，令诸世间菩萨具足，见次修行即得道果啊。你看看啊，这个成佛怎么成的？说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放下成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恐怕那也只能够成一个，这绝对不是成这个究竟佛果，对不对啊？要见次修行。你要是那个三藏菩萨要见三大无生期间呢，你就是圆教的菩萨啊，那够圆了，那根够立了，够顿的了，破了一品无名，正一品法，一份法身，那经多少结束啊？啊，从一地到一地，越上上是越难，啊，越难。你们哥查着啊啊。 越难，要坚持修行。记得到生为圆角，处于山林，住最后身，闻法得果，是名药草啊，各得增长。若诸菩萨智慧坚固，了大三界，求最上乘，是名小树啊，而得增长。富有助产，得神通力，闻诸法空，心大欢喜，放无数光，度诸众生，是名大树啊，而得增长。最后是诵合叉而无叉，如是假设，佛所说法，譬如大云，一位于任于忍花，各得成实。如是，就是如上文所说之事啊。佛所说法如大云，一位于任于忍花啊，处处讲这个一位之语啊。夫以一音演说法呀，就是一位之语啊，啊，这个一音夫不说而说的这个一音，嗯，啊，一音，嗯，这叫一位之语啊，任于人花。包括三草二木，各得成实。这迦叶当知，以诸因缘种种譬喻开示佛道，是我方便，那都是佛的方便啊。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出世以方便度化一切众生，十方诸佛亦然，今为汝等说罪实事。今就是今到了法华会上，给这个特别是三乘人开权显实，说罪实事。那么在法华以前呢，那不是罪实事啊，那是方便，没有方便没有真实啊，方便即是真实嘛啊，诸生闻中皆非灭度啊，你们自己我已经入了灭度了，都是啊，都没有真正得的灭度，这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汝等所行是菩萨道，这个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是二乘人到了法华会上才能够得这个称号的。在法华之前，他没说他是行菩萨道啊，啊，他行的什么东西啊？二十年中除戏论之分，他的行菩萨道啊，啊。渐渐修学当得成佛，二乘人在法华会上，佛给他们受记作佛，受记作佛也并不是说受记作佛就是成了佛了，那还要行菩萨道，经过无量无量无量劫，菩萨道行满了，哦，将来你们到哪个地方作佛，佛的名字叫什么？正法多少时间，相法多少时间啊，佛法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上来妙法莲华经讲到现在还是在第三卷这个药草玉品讲了，下边呢就是受具品啊，今天就讲到这里。